和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型阵雨，东转北风2-3级兼4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探讨情感问题，每天晚上播出，在北京城市广播。我们在节目中回答听友和网友各种各样关于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我们生活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收听节目。但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要收听北京电台的这个广播节目，您就需要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的手机客户端 APP， 比如说可以通过听听 FM 两个听字啊，听力的听，收听的听，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您可以在任何时间在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收听我们这样一个今夜思雨时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肖老师，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今年啊是32岁，我呢就特别的想结婚，这是过了30岁以后自己想结婚的心啊就越来越急切，越来越迫切了。您也知道哈，这个30岁呢本来对于女生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残忍的年龄段，过了30岁以后，我就会发现要再找到那个能够年龄适合、条件适合来结婚的人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么这几年呢，我听你们的节目，我也就像你们节目中所说的那样，我把结婚当做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规划和计划在进行中。于是在我这几年的努力下，遇到一些难事，年龄或者是条件还说得过去，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我把结婚这件事情一抬出来的时候，对方就有点犹豫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相处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人家我要谈的是一场需要结婚的恋爱，如果您的恋爱中不打算结婚的话，我就不想和您在一起浪费时间了。而往往当我抬出这个观点之后，对方也就不再和我走下去了。我就很奇怪，现在的人谈恋爱难道不是为了结婚吗？结婚是谈恋爱的目的啊，我怎么样能把我这个目标在适合的时间告诉对方，才不会让对方跑掉呢？ 最适合的时间就是你们情到深处，大家都觉得该结婚了，然后在那个时候自然而然的结婚哈，而不是你们的关系还好像大家彼此还不是很熟悉，你也没有多么了解他，他也没有说很了解你，你在这个时候提出是其实是会让对方有很大的压力。你想如果他说 是啊，我也是冲着结婚来跟你交往的，好像那相当于他要跟你求婚呀，此时此刻你们就得结婚了。 嗯， 他要是说嘴里面说是啊，我也是打算结婚呀，如果将来你们相处又相处一段时间，彼此都发现并不是那么合适， 对， 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拿这个话去指责他， 对， 哦，那这个男孩子会觉得太害怕了，他受不了那个被指责负心的那种骂名哦， 嗯， 那还不如早一点走啊， 嗯。这还是真的啊，就是说也不止一个女孩子在我们节目中探讨过这个问题， 嗯， 女孩子想结婚那份心哈，她有的时候和男孩子不太一样，因为女孩子啊，这个总是为自己的年龄会有那么一点点焦虑， 嗯， 比如说她会觉得我到了结婚的年龄了，我要碰到你这个人，如果你不是打算要结婚的那个人，我和你一谈恋爱至少要谈半年吧，至少要谈半年才能像肖老师说的情到深处吧，啊，那么这半年过去了，情到深处了，然后我告诉你说，啊，你看咱俩是不是什么时候能结婚啊？咱俩感情都这么好了，对方说，哎呀，我觉得我这个年龄还要做事业呢，我没打算现在就结婚，那我要是那时候知道了，我不就被动了吗？我又浪费了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很多女生会为这个对方是不是要谈一场结婚的恋爱而焦虑， 嗯。我会觉得这样的女孩子搞错了目标。 嗯哼， 嗯，首先就是你为什么要结婚呢？ 嗯， 好像他们不想自己为什么要结婚，总之你就是要结婚。其实你应该把你的目标定为找一个可以共赴白头的爱人。 嗯， 啊，这才是你真正的目标啊！其实结婚仅仅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可以说是叫什么呢？叫方式。叫两个人过一辈子的一个方式，嗯， 对， 嗯，但是其实那并不是，那不应该成为你的目标啊， 对呀， 啊，你的目标应该是跟一找一个爱人，啊，你爱他，他也爱你，两个人在一起心心相印。那既然是你的目标是找一个爱人，那你为什么非得把结婚放在嘴上呢？ 对，生活中确实是很多人好像是觉得结婚是人生的一个任务啊。一个目标啊，为了结婚我要去努力呀，啊。但是结婚的实质是要找一个相爱的人，大家一起分享和分担人生啊。 是啊，嗯，真的是这样。我倒觉得当你刚刚跟一个男性在交往啊，你还不太了解他，你就希望他做出承诺，说他将来可能会是会跟你结婚的。那其实你到底是爱他，是因为爱他你要跟他在一起，还是说你希望他做了一个承诺，帮你完成一个结婚的任务，而且是由他来帮你完成哦？ 嗯，重要的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女生，就是类似这个女孩子的这样一些女生，她们都有这种陷入了一种这种结婚焦虑？ 是的，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幸福而活的，他们是为周围人的眼光而活，嗯，仿佛你想要用结婚来去迎合周围人的眼光，周围人认为一个女人到了30岁应该结婚，你是为了迎合他们的眼光，所以你要结婚，而不是说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幸福。 嗯，所以如果你摆明了要为自己的幸福去找到另外一个大家能一起来啊分享人生的人，那就你的心态就会和现在不一样，而不是说我找的下一个人他就一定是要娶我的那个人。 是的，就是你如果你想要找一个娶你的人，其实你是有求于他，你对他有期待，你希望他为你如何如何，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找一个跟你分享人生的快乐的一个爱人的话，其实你想的是怎么样用心的去感受对方，了解对方，同时在关系里面付出自己，那是不一样的。 嗯，好，谢谢肖老师。下一位是一位女孩子问到的问题哈，这女孩子说，我最近失恋了，我在一家小城市的国企工作，有一个男同事追我，他们家的条件很好，一开始对于找同事有顾虑，后来因为他对我不错就试着谈恋爱了，但是为什么感觉一开始谈恋爱两个人就变得尴尬，没有什么话好说，而且在一起呢越来越不开心。比如说我进入了恋爱关系才意识到他属于爱玩的人，朋友很多，而我呢是比较安静，所以谈恋爱的时候啊就不像是谈恋爱，就各忙各的，是不是这样的恋爱很不正常啊？ 我呢其实很粘人的，在不能够和他像谈恋爱一样的恋爱，那我当时也尝试着提出过分手，可是提完之后呢我们又复合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也许在这个小城市再也遇不到像他这种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人，是不是恋人之间是需要磨合的。但是后来呢，我就感觉他对我其实也越来越没有兴致，很冷淡。我感觉他其实并不是很喜欢我，一开始追我的时候总是提要见父母，后来我提过他明显的就开始推脱，再后来他主动提了分手，我也就同意了。虽然是同事，但是好在不是一个部门，可是其他的同事呢也可能知道，私下也被别人八卦过。只有两个月的恋情，但是我对待这份感情很认真。27岁了，我也想结婚，可是一下子就破灭了。我有点不相信爱情了，我怎么才能遇到对的人呢？27岁的我真的是因为想结婚了。 我感到有一点奇怪哦，因为从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分享里面，我感觉他好像并没有爱过这个男孩子。可是为什么这个恋爱结束以后你就不相信爱情了呢？因为你并没有爱过他呀。 肖老师为什么会觉得他没有爱过他呢？ 是因为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其实你会对他充满兴趣。尤其是在热恋期的时候，你可能会特别兴奋的想要每天跟他在一块儿。他不找你，你就会去主动的要找他的，你会充满热情，你也会对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有什么朋友，他为什么喜欢跟这些朋友在一起，充满兴趣，你会很想黏着他。可是呢，有意思的是，明明你是一个很黏人的人，可是你却不黏他。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对对对。所以两个人可能原本确实就是不合适，对吧？ 是的。 这个有的时候就这么有意思，不是说一开始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感兴趣，追求了另外一个人，就表明这两个人就是合适的一对儿。 是的。有可能呢，你一开始同意他的追求，只是因为你觉得他条件还不错，而你年龄又到了，你想结婚。但是真的等你们交往起来，你又觉得好像你跟他在一起挺没意思的，你也对他没什么兴趣。 对。 那对方感受到了呀，他也能感觉到你对他没什么兴趣，那还不得 提分手啊。 对呀。 那我倒是觉得这一段恋爱，两个月的恋爱，其实确实也并不是一段合适的关系，大家都看明白了，大家就放下了。那么暂时的这种觉得不相信爱情了，觉得失落了，这也就是因为像他说的，最初抱有了一些希望。我们很多女孩子也好，男生也好，在刚刚开始一段恋爱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对这段恋爱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甚至有女生可能都已经想到了将来和他在一起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啊，如何如何的。这个女孩子对爱情多半都会呈现这样一些对未来的构想哈。一旦这个恋爱很快就结束了，突然会发现啊，所有的这一切一下子就破灭了。这种失落其实多一半也是因为自己内心之前的那些美好的幻想。 这个失落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女孩子呢会特别希望男朋友积极主动，在关系里面，就像是每天都在追着你，每天都在贴着你，时时刻刻环绕着你，24小时都惦记着你，然后你很希望这个男孩子也能够这样对待你。如果他肯一直热情的追求你，每天贴着你，贴你半年，可能到那个时候你也会开始慢慢的觉得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还不错，可能你也会开始想要对他有一点点回应。但是好像很明显，现在的年轻的男孩子很少再会像70后80后那样子去在对方毫无反应的情况下还在持续不断的热情的投入去追求，这样的年轻的男孩子越来越少了。如果你希望他追求你，你得给他一些希望吧。 对。 对吧？ 对。 你得让他觉得有回应吧。 对。 如果你一直不给他回应，你还希望他热情的追求你，那挺难的。 哦、是的。所以呢，这个女孩子这件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是吧？ 是。 下一次希望你 这个下一次能遇到合适的人。不过一个人是不是合适，真的是要相处了之后才知道的。 是的，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喜欢对方，你得经常给他一些暗示，让他知道你是喜欢他的，让他的热情不要熄灭哈。 嗯，对，而不是说一进入恋爱，对方怎么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啊，我就开始生气了，我就开始发小脾气了，我就开始想的是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对恋爱一点都不认真啊，那我就不理你了。一次一次的这样的大家彼此不能够理解的小脾气，也会让两个人之间越来越远。 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正在播出。 我们再看下一位问问题的哈，这也是我们公众微信号里的一位朋友，他说我想帮我先生问一个问题。我今年28岁，他比我大3岁，也就是31岁。我们生活在南方一个一线半的城市，还有一线半的城市哈。他说今年我们刚结婚，贷款买了房，丈夫出身农村，父亲在他高中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把他们哥俩拉扯大，非常辛苦。他时常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每次想向母亲表达一下孝心，比如说给母亲一些钱呢，都会被母亲拒绝，觉得我们要还债，我们的经济很困难。但是呢，我老公感到很难过，非常希望母亲可以接受，他很担心母亲百年后自己没有尽到孝心而后悔。我老公曾经跟我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人给母亲很多钱，但是他不舍得花，在母亲去世之后，儿女去收拾遗物，发现钱都在那里没有动过，做儿女的那得多难过啊。这几天啊，我们家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和他妈妈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觉得他的母亲不听他的话，又弄出很多麻烦。事情呢是他母亲前几天掉了2颗牙，他这一阵子又去了外地出差，不能陪伴到医院就诊。我说正好我有假，我可以陪着婆婆到医院看看，谁知道周日我的婆婆自己一个人先跑到农村的小诊所里去就诊，那里的医生都没有从医执照，把他的什么牙神经弄坏了，晚上回来发炎发烧了。那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诉苦，我老公就跟他母亲吵了一架。我老公觉得去正规医院看病花不了多少钱，没有必要这样省。可是我的老婆婆呢，一方面想省钱，一方面其实是不想麻烦我。当我老公跟我说的时候，感到非常的生气无奈，我觉得他为此很痛苦，很担心他的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办是好。我都不知道他们母子的这种关系我该怎么劝慰，我从中能做什么。我老公常说他妈妈要是多能听听他的建议就好了，可是偏偏事与愿违，为这样的事情我不愿意看到新婚的老公总是不高兴，我能做什么呢？ 嗯，你真是一个好老婆呀。 嗯，我觉得确实是啊。特别体谅她老公，也特别希望帮她老公来分忧哈。 是的，嗯，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体贴丈夫的感受的太太。哇，那你丈夫真的很幸福。嗯，那我会想，如果你想要帮你的丈夫的话，你可能需要让他认识到，其实他和妈妈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是深爱着对方的。就是作为儿子呢，儿子特别想要去爱妈妈，希望有一些用一些方式表达对妈妈的爱。但是其实妈妈为什么不要儿子的钱呢？可不也是因为妈妈太爱她的儿子了。嗯，不希望说因为自己的被照顾给孩子增加了负担。所以你可能需要让你的丈夫看到说你应该感到幸福呀，你的妈妈不要你的钱其实是她对你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嗯， 包括妈妈要自己一个人偷偷的跑去小诊所，没有让媳妇带她去医院。嗯，这也是妈妈对孩子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因为她不愿意麻烦你们。 怕你们因为照顾他而影响了你们的什么。 对， 那另外的话可能也跟妈妈的性格有关系。妈妈是在中年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她已经这么多年习惯了自我依赖，她要必须照顾好自己，她的孩子们才可能有人照顾嘛。所以妈妈好像无意识的习惯了，虽然孩子现在都有能力来照顾她了，可是她还是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这是她作为一个女性的自尊感的来源呀。她不要依赖别人，她要自己搞好自己，这样会让她感到很自信很自尊。所以其实妈妈有这样的心理需要，你要跟你的丈夫这样子分析一下你婆婆的心理的想法，还有就是分析一下他们俩，其实是妈妈爱她，她也爱妈妈，让丈夫有一些心里面的宽慰哈。 对对，就是说如果你能把这些都告诉你的先生，让你的先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妈妈的话，可能你的先生就不会再感觉到那么愤怒啊，那么委屈啊。 是的是的， 是吧。 还有的话就是也许你们下次再回去的时候，你或者是你的丈夫跟你们的妈妈聊一聊。聊什么呢？就问问他说，妈妈，我真的很爱你，我现在有能力照顾你，我也希望能够尽一份孝心，让我感到我能够爱我的妈妈。那你又不要我的钱，那你觉得我还可以为你做些什么，能让我觉得我在为我的妈妈做些事情，让我心里面也有一份宽慰。你问问妈妈，看看她希望你怎么做，然后她就能够感受到爱了呢。 对。问一下妈妈想让你们怎么做。但是她的妈妈吧，就是我们中国典型的好多老人家都是这样的，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是 生了病不想告诉孩子，不想这个用孩子的钱，总是觉得我的孩子很不容易，你们好好过你们的生活吧，我尽量不给你们添任何的麻烦。 是的，确实有很多父母是这样的，但是孩子们的孝心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也可以问问妈妈说，我特别害怕子欲养亲不在的那种痛心的局面啊，所以可不可以在你还在的时候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表达对你的爱呢？ 对。下面一个问题是一个女生的问题哈。这个女生是说，她说我想告诉你们，我父母啊为我这个要找对象的事情特别的着急。那么我父母呢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才有我的，所以啊他们两个人为我的终身大事一直很焦虑。这几年他们总希望我能早一点结婚，能够有孩子，那他们希望他们还有体力的时候能够看看孩子，他们也希望看到我的未来。而我自己呢其实一点都不着急，我今年27岁了，我的工作很好，我自己还觉得在工作中我很想努力，而且单身一个人的生活我自己安排的也是不错的。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父母自己去了相亲角，而且呢他们自己就联系上了另外的那个男生的家人，两家大人在一起一拍即合，觉得很好，然后他们就自己见了那个男生。现在他们是把那个男生都带到我家里来吗？他们在上周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回家吃饭，我就回家了，没想到那个男生已经在我们家了，而且我特别的生气，我觉得那个男生跟我差不多年龄，怎么就能听父母这样的摆布呢？即便是条件再优秀的话，一个男孩子在还没有见我的情况下就能够听从他父母和我父母的安排到我们家里边去吃饭，我觉得这个男生太差劲了。所以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我都没有给这个男生好脸。其实我的家庭挺和谐的，我也不愿意让父母不开心，但是我觉得父母做这件事情特别的荒唐。也许本来这个男生还能给个七八十分，但是这个男生答应了我父母在还没见我的情况下就来到我们家吃饭这件事情，我就把这个男生拉到了及格线以下。现在我父母每天都追着让我再见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当时也留了我的电话，这个男生主动的也约我，可是我不想见，我不想就这样被动的开始一段关系。所以我想问你们，怎么样才能让我父母不管我的事儿呢？ 很遗憾的是，好像我们没有听到他说他在过去有没有跟父母正面的来谈过这件事情哈，就是关于你的婚姻的事情，父母为什么会这么的着急？我的一个猜测是，因为你专门提到说你父母生你的时候他们已经40岁了，所以会不会你的爸爸妈妈其实对于现在你还年轻，可是他们已经很老了而感到有一些内疚呢？所以特别希望能多为你做一些，来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蛮称职的父母亲呢。 对，父母可能是这种心情哈。 对、啊、 通常年龄大的父母，在这个年龄比较大一点的时候要的孩子，他们可能都是希望自己还在生命状态很好的时候，能够帮孩子再做点什么，再做点什么。 是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不用对你内疚了，包括他们也就能够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好爸爸和好妈妈了。那其实呢，你是需要跟你的爸爸妈妈去正面的就这件事情去表达一下的，因为我能从你的柳言里感受到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个做法让你非常愤怒。你是很生气的，觉得他们没有尊重你，以至于那个男生让你也迁怒于他了。 迁怒，完全是迁怒。也许那个男生像他说的，不是这样冒昧的到家里来被父母拽来的话，七八十分这个分数不低呢。 对呀、挺高的了。因为我会想到有可能你的父母在他面前把自己的女儿给描述的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而且能感觉到你确实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女生，所以那个男生因此就觉得啊，这么好的女孩，那我要去见一见，说不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说不定这个男生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和严重，对不对？那么没有分寸和界限，也许男生就带着一个多认识一个朋友吧，都见过他的父母了，老人家也很善良， 对， 也很热情，那就不就是到他们家做个客吗？顺便还能认识一个女孩， 对， 是吧？ 是的， 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你跟你父母之间就这件事情起的这个矛盾哈，让你也懒得再理这个男生了。所以还是要回头处理你跟你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的。 对，好，谢谢肖老师。稍后的时间将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您听到的我们正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稍后还会解答一些听友和网友给我们发送来的关于情感问题的咨询。 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部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时。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我们继续再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咨询各种情感问题。每天今夜思语时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您可以在每天22点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语时，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听听 FM， 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找到今夜思语时来收听我们。我们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这女生说，想问一下啊，我和我这个男朋友，我们俩现在谈恋爱7-8个月的时间了，一开始我特别特别的欣赏他，因为觉得他很有才华。那么他呢是在一个学校教书的，那么他带的是初中的孩子，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爱看书。一开始啊，我就觉得他真的和我周围的男生都不一样。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很多男生喜欢玩，喜欢追女生，或者喜欢在外边吃喝玩乐，还有一些不良嗜好，而我的男朋友都没有。这是最初我欣赏他的地方。他家庭环境很一般，人呢也稍稍内向一点，但是他对工作还是比较认真的。可是啊，我们相处了这7个多月了，慢慢的我就发现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所有业余的时间都用来看书了，他所有业余的时间都宅在家里了。有的时候我很想和他出去看看电影，看看演出，或者我们出去踏青郊游，或者我们制定一些什么小的旅行等等这些。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他不喜欢离开家，他不喜欢到外边。他对我说他最喜欢打交道的就是孩子，因为比较单纯，他不喜欢外面的社会，他对社会上的很多现象都看不惯，他也不太喜欢到外面去和别人打交道。他说无论是什么样的电影，我让他带我去看，他都认为现在的电影拍的没有艺术感。那无论是我让他带我到哪里去旅行，他说旅行无非是人看人，体会不到什么美好的风景。他认为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在他读的书里，所以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而且呢，他对我说，如果和他在一起的话，他也希望我能够更多的读书。所以慢慢的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那种比较无趣的人。人家都说读书多的人心胸也会很宽广，可是我才发现他读了太多的书，心胸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的宽广。所以我在想怎么办呢？将来要过日子，要在一起生活，他这么不接地气儿，能不能在一起结婚啊？ 嗯， 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哈。 有书呆子，书生气，是吧？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做一些努力，做一些尝试哈。如果你尝试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它还是不可救药的，只能这样子，在那个时候你再考虑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因为现在你们才刚刚在一起半年的样子嘛，那一般来说哈，根据我对很多人的观察，还包括我个人的经验，其实一对恋人两个人在一起以后呢，时间长了，其实慢慢的是会被对方所影响。然后两个人互相的潜移默化的有一些改变的，比如说当你的男朋友跟你说现在的电影都没有艺术性，那你的反应当时是什么呢？你有没有也对他的这个观点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比如说他在说没有艺术性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举几个你觉得很有艺术性的电影啊，跟他举一些实例，是吧？然后呢，如果说你希望他跟你一起出去踏青，他就说出去就是人看人，那你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去一些人不会那么多的地方啊，就是不能说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他说啊啊啊就这样，然后你就没有然后哈。你也需要发表你的看法，慢慢的去帮他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他好像是有一点社会退缩，就像是一个大侠，他特别擅长使剑，他只会使剑，他别的武器都不愿意去接触了哈，那这其实也会影响他的生命体验的。那刚好这个时候他就遇到了你，难道你不就是他的天使吗？你就是他的新世界的大门呐，你可以尝试去慢慢的影响他，然后让他发现其实双节棍也不错啊，刀也挺好的，轻功啊，什么点穴呀、都挺好的，让他多几个能力嘛。 对，可能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只在他的读书和他教书的这个环境里边如鱼得水，他能够很开心，是吧？ 是， 如果你让他换一个的这样一个环境，或者这个换一个平台，他可能有他的不自在，因为他过去没有感受过， 对， 他在其他的状态下也能游刃有余，所以需要你带领他。 是的，这就是人为什么要结婚的原因嘛。 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眼界可能比较窄，两个人的眼界更宽一些。一个人的生活面可能是单向的，那么两个人的生活面可能会更丰富的。 是的，你看他也对你提出了期待，他希望以后你多读书，那你也可以对他提出你的期待呀。我希望你能够跟我一起走出去，去体验这个丰富的世界。 对，好，谢谢肖老师。下面一位也是女生问的问题哈，说前几天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啊，身高啊，个头啊都不错，还在某国企上班，月收入啊也就是10000多一点儿。那么父母呢好像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父母家庭的经济环境都很一般。我现在知道他每个月啊需要还贷款6000多块钱，既有车贷也有房贷。那么我自己呢，其实工作的收入也并不是很高，我自己每个月才7000块钱。我如果和他在一起的话，生活中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可能要和他一起还贷了。我现在就觉得他人很好，可是我们要背负这么多的贷款，那么我对未来没有信心了。可是这几天我又舍不得放弃他，我听听你们的意见吧。你们让我放弃我就放弃。 好像你把你的人生的选择权交给了别人哈。但我想呢，可能恰好就是因为你觉得有一点拿不定主意，好像继续跟他在一起挺好的，分手也挺好的啊，那就说明你还不够了解你自己。就是说你并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所以才会你想把你的选择权交给别人哈。 对， 就是你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搞清楚哈，在一段感情关系里面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你是觉得如果有一个比较优越的物质生活啊，我就可以了，还是说虽然生活没有那么优越，但是也能过得去，可是重要的是我喜欢他。 他也喜欢我，就是到底你更看重的是哪一个？那这个是在不同人那里是有不同选择的哈。 嗯，对，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 对呀，而且不管你怎么选择，都是无可厚非的，每个人的需要不同嘛。 对对。所以你弄明白你自己心里的想法，你才能判断会怎么样。不过我觉得，如果这个男孩子还有可取之处，其实再接触接触，并没有说就确定你的终生会如何啊。 嗯 啊，你不妨在接触中你也感受一下。哎，有些时候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当我们真的一旦爱了一个人，我们肯定了一个人之后。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多困难不是那么困难了，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会觉得和他在一起扛，一起还贷，一起来这个安排生活，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不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意义吗？ 对呀，是啊。而且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不见得说如果你们俩在一起了，你就必须一定要帮他还贷。 嗯， 你们也可以在这个方面有约定。还有一方面的话，你可以去帮他还贷了呀，可是你们也许还能商量说，那既然我都帮你还贷了，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部分了哈。所以你们也可以在这方面去协商去商量嘛。 嗯， 很多事情都不是说必须一定只能怎样的，有弹性的嘛。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 时，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这位女士说：“我想问一下，孩子呢现在是1岁半，我们俩刚刚结婚，孩子就有了，刚刚结婚就怀孕了。”所以呢，从这个结婚到现在啊，好像生活一直是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老公心情一直是很郁闷的，他觉得压力大。他不止一次的对我说，现在养一个孩子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啊？现在养一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容易呀？他其实我知道比较辛苦。我呢和他结婚以后，因为怀孕孕期的反应特别的大，我就当时把我的工作辞掉了，到现在没有什么收入。孩子呢1岁半，又确实是用钱的地方很多。其实我把我自己的生活质量已经降得很低了，但是不愿意委屈孩子。而我老公呢就觉得我们一家三口的压力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觉得无论怎么工作都挣不出那么多钱来。所以他对我说，他实在觉得养孩子很累，生活没有什么乐趣。他甚至有的时候对我说，你要不和我离婚吧，你去找一个更有钱的人，和人家待在一块儿，也不至于委屈孩子。这种话他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每次他说这种话的时候，我就心如刀割，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孩子这么小，也不知道哪一天是个头。他总是在感慨，他觉得自己能力差，不能够做一个给孩子好生活的爸爸。我该怎么办呢？ 嗯，哎呀，我在听到这个故事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跟大家，我想要给一个过来人的建议啊，就是，结了婚以后不要立刻怀孕。因为你们需要花至少半年一年的时间来去把这个婚姻关系给先维系的挺健康的，然后挺紧密的，然后孩子的出生才不至于让两个人手忙脚乱。 对， 这样看起来确实给他们的关系是带来了一些压力。 嗯， 不过呢，从丈夫，我听到了两个细节。一个的话呢，就是给我们留言的朋友说，他是把自己的生活质量降得很低，都不愿委屈孩子。然后丈夫呢，他的那个抱怨就是，不如你去找一个有钱的人吧，这样的话就不用再委屈孩子了。那其实就会像是在暗示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哦，会不会你们在孩子出生以后，你把你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没有怎么去照顾到你们的婚姻关系，让你们俩在这么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好像完全围着孩子转，你们俩不能谈恋爱了。 啊，这是一个很让你丈夫估计是觉得很委屈很难受的地方。 哎，这可能是啊， 是的， 就生活中只变成了一件，只有一件事情了，就是养孩子这一件事儿了。 是啊，那确实是有，也挺辛苦的。那可能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去警惕到这件事情，也许你的丈夫觉得他的需要在这个家庭里面是无处安放的，是被忽略的，因为很明显你作为一个妻子，你的需要也是没有被照顾的，那就是全家你们两个人都围绕着孩子的需要去转去了，那可能对你们的婚姻关系很不利哦，所以需要调整。 对，所以你既然来问我们了，那么你就想一想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把你们家的这个气氛能调节一下，能够调节一下你们之间的情感的状态。 是的，还有的话其实养孩子嘛，因为我也是养过孩子的人哈，我会觉得养孩子呢，穷有穷养，富有富养。 对 啊，不一定非得去给他买非常贵的什么亲子课程啊，又是每个星期去洗澡啊，又是其实有一些是根本就没有必要的开支。所以有没有可能把一些孩子的那些并不是很重要的开支给削减掉，然后呢能够用到你们俩去谈谈恋爱，或者是请一个可以来帮你们做一点家务的人哈，比如说每个星期请一次钟点工，把你从这个家务里面解放出来，让你能够有时间精力去跟你老公谈谈恋爱，聊聊天，一起看场电影呢。 对，如果这样的话，你的丈夫可能就会内心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是的，其实呢看起来他是现实的压力，觉得哦要赚钱呐、养孩子啊，但是其实如果他的内在里面一直有人给他的内心加油，然后呢给他一些呵护啊关照啊，其实外面再大的挑战都不是问题的。 对，就是你可以建立这样一个支持系统给你的先生、是吧。 是。 下面一位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他说我遇到为难的事情了。我老婆呢单亲家庭，和她妈妈两人相依为命。她妈妈在我老婆十岁的时候，当时她的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呢她妈妈呢就一直没有再婚，一直带着我这个老婆，一直到我遇到她。那么他们母女两个人呢就要求我婚后和他们母女两个人住在一起。我呢家是外地的，在本地刚好也没有住房，岳母和老婆的关系呢又很好，那么我想了想我也就同意了。这要在我们当地的家乡呢算是入赘，当然在城市没有这个说法了，就是住在岳母家吧。每次啊和老婆因为一些家庭琐事有一点纷争的时候，岳母自然而然的都会站在老婆那一边数落我，而且呢我是一点都不能够顶嘴啊。让我比较委屈的呢是前不久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有孩子了，孩子刚出生没有多久，我父母呢就到从老家过来看看孩子，父母呢也带了一些土特产。另外父母来呢，我也对父母说了住在岳父岳母家是不方便的，住在岳母家是不方便的事情，还是在附近给他们找了一个住处他们去住。但是呢他们会到家里来啊，因为孩子毕竟是在家里，孩子又很小，每次他们到家里来啊，我岳母总是当着他们的面说我的不是。而且呢有的时候我老婆对我有一些抱怨一些埋怨啊，我岳母呢还跟着帮腔，导致我父母面子上很不好看。后来我父母在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就对我说，你这个岳母太厉害了，当着我们的面也不给面子，实在是觉得你生活得太委屈了。父母走以后我越想越委屈，这些日子都有了想离婚的心思了，只不过孩子太小，自己又觉得不落忍，不知道该怎么办。 给你支个招哈， 你应该去跟你的岳母谈谈，也跟你老婆谈谈，你们三个人啊坐下来开一个家庭会议。在这个家庭会议上呢，要先做一个声明，这个家庭会议是为了让家庭更和谐，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为了让你们的婚姻关系更好，先做一个定性。定掉了以后呢，你再来去说其实你的这些委屈，还有的话呢，你需要让你的岳母和你的老婆两个人都要想一想，就是你一个男人生活在他们两个女人的这个环境，如果他们俩联合起来都在说你的不是，都在挑剔你的话，你让他们换位思考，想一想你是什么感觉。然后同时的话，你还要问问你的岳母说，你经常这样子挑剔我，你是想要让我跟我让我我们我跟我爱人我们俩关系更好呢，还是你想让我们有一天走向离婚呢？你作为一个妈妈，你心里面的愿望是什么？就是需要一家人坐下来来开一个会来讨论一下，然后最后呢总结出来接下来我们的改善方案是什么，妈妈做些什么，然后女婿做些什么，女儿又做一些什么，然后每隔一段时间你们要开一个这种家庭会议的，因为你们家里面的这个情况其实有一点复杂，你们需要多一点开家庭会议的。 对，所以你应该把你的感受，把你内心的一些想法，你应该去跟你的岳父岳母，跟你的岳母和你的老婆去说。 是的。 就是虽然你住在岳母家，但是你和你的妻子还有你们的孩子这个小家庭的关系也是你现在一定要考虑的，对吧？ 是的，是的。还有的话就是，听起来现在在你们这个家里面，岳母是掌门人。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你作为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性，正值壮年，其实可能会让你感觉有一点男性尊严的那种感觉被影响哈，所以你也可以跟他们商量说，是不是在有一些事情上，你是可以作为一家之主的呢？起码那种被尊重的感觉，这是你需要的，否则的话你都觉得特别委屈，你都想离开这个家了。但如果真的到了那一步的话，相信这是三败俱伤，岳母一定不希望这样子，那你也不希望，你老婆也不希望，既然如此还不如来大家来很坦诚 的说， 对， 摊开了说。 是的， 你的岳母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他肯定没有意识到， 对，他是觉得住在我家里娶着我女儿，在这这么多年我女儿都听我的，我不能见我女儿受一点委屈，所以这种老人家往往他都没有意识到，他 是的， 他掺和在这小两口之间，其实是让小两口出现很多问题。 是的，所以他们需要商量出来一个改善方案。比如说，如果你跟你的太太两个人在拌嘴的时候，岳母就沉默，不要再插话了。或者说呢，你的太太不可以去妈妈面前去抱怨丈夫哪里不好，哪里不好。任何一个妈妈都受不了女儿跟自己说受委屈了，对不对？ 对。 所以妈妈的这种情绪也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女儿做的不对，女儿就不应该去跟妈妈抱怨自己的丈夫。你起码去找你的闺蜜抱怨抱怨都好过跟妈妈抱怨。 对， 对， 如果开了这样一个会，大家能把话摊开了说，那么我们再看看怎么样，而不是现在心里边就憋着这个想离婚的这个劲头了啊。 是的，否则这么下去的话对孩子也不好。 对对对，相信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一定能解决。 对，你要拿出一家之主的那个状态来。 是的，只要有爱，没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的。 谢谢肖老师，谢谢肖老师为我们这些听友和网友解答大家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就像大家听到的这样，您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可以由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探讨。告诉我们的方式，也就是想咨询问题的方式，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我们节目内容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下一个无法痊愈的伤口给对方，